必这样，为了最爱敢留下，为了最爱敢留下，何必这样。 Thank you.

承受着悲喜的一切。如果说冬天已来临，那么春天已经不远。向前，经过多少打击，我才慢慢领会那些人生道理，还得慢慢去学。面对这无情的岁月，承受着悲喜的一切。如果说冬天已来临，那么春天不愿。

随时回到，但这一刻阳光正好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现在更重要。我喜欢你的微笑，紧紧地抓住这一秒，抓住这一秒。 笑着，却满含泪滴。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？谁明白伤病已变为何物？是否找个借口？是展翅高飞，保持愤怒，我该如何存在？多少次狂喜，却备受痛楚；多少次幸福，却心如刀绞；多少次灿烂，却失魂落魄。 我是勇敢前行。 我该如何存在。 Yeah.

春兰花大来，夏天皮肤特别黝黑。远方几个辣妹，浓妆艳抹朝阳西斜、yeah。漂浮在平静海面，脑子空空没所谓，一只海龟。有点不想回台北，幻想退休养老药，在花莲买一块农地。阳气中天、流浪到天边，流浪到天边，流浪到天边，再见呀再见。

靠在一起就会很甜蜜，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你给的空气。你越不讲道理我就越想你，难道其实是我在发神经？你爱我你不爱我，你不爱我谁会爱我？你烦我你烦着我，你再烦我你就娶我。谁会爱我？你烦我，你烦着我，你再烦我，你就娶我。你爱我，你不爱我，你不爱我，谁会爱我？你烦我，你烦着我，你再烦我，你就娶我。你爱我，你不爱我，你不爱我，谁会爱我？你烦我，你烦着我，你再烦我，你就娶我。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

走，滴滴答滴答，滴滴答滴答。Follow me, follow me， 时时刻准备好。Follow me, follow me， 时刻准备好。跌倒统统都忘掉，青春的宣告，梦想最重要，放肆的大笑，疯狂的喊叫，我有我骄傲，比谁都闪耀，炙热的心跳决定我不掉，梦想的口号我们来打造，都已准备好，吹响集结号，我有我骄傲，比谁都闪耀。Follow me, follow me， 时时刻准备好。Follow me, follow me， 时刻准备好。准备好了吗？时刻准备着，吹响了青春，梦想集结好。世界的骄傲由我们打造，滴滴答滴答，滴滴答滴答。迈开你脚步，跟我一起跑，让梦想起航，我们准备好，我们的未来由我们主导，滴滴答滴答，滴滴答滴答。 想了一遍，谢谢了，伤了

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你是怎样和他们谈起我的？若有所思，还是一笑而过了。曾经寒风里的拥抱，是不是被泼了冷的水，记忆里冰封了，然后打碎了？你是怎样从爱情里走出的？觉得荒谬之后将自己推翻了，曾经滚烫的言语全部都是错的，你不肯承认是真的发生过。你就像没爱过我的陌生人一样，友好的走过来对我说 hello。表情里没有任何，没有烟火，没有闪躲，没有颜色。你就像从未爱过我，像爱生命一样。你竟然微笑着看我，对我说 hello。 天空的清澈，雨用泪水洗过了，你最爱的天蓝色被阳光折射。天桥的两侧，我们遥遥相望着，时光静止那一刻。可喜可贺，可怜可恨可爱的，可惜都不可能了。我把我对着，轻轻把你也对着，今生是你借我的，来生是我答应你。 起人也不舍，我不懂得爱的恨的痛的心如刀割，痛过就懂了。彩虹的第八个颜色，视野的黑色，心还是肉做的，你的吻还热热的，你睡了我还醒着，苦的涩的甜的酸的怀念的，我们会不去了。答应你的越记得越不舍，我不懂得爱的恨的痛的心如刀割，痛过就懂了，对着再对着，轻轻把梦也背着，回忆我都收好了，泪时间间就会干的，坚持和沿着银河，悲欢再不能把你跟我离合，别把我分割。轻轻把你对着，今生是你借我的，来生是我答应你的，越记得越不舍，我不懂得爱的恨的痛的心如刀割，痛过就懂了，对着再对着，轻轻把梦也对着，回忆我都说泪水渐渐干了，千纸鹤飞走了，沿着银河，悲欢再不能把你跟我离合，越不舍越依依不舍， 生苦了才算，怎么